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 A 股三大股指再现分化，人民币汇率今天迎来波动，油价有望迎来年内的首次下调。在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叶岩律师事务所的张瑞律师一起聊一聊夫妻债务的话题。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个体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方面的消息， A 股三大股指今天再现分化，总体呈现深强互弱格局。 5G 芯片等题材板块全线反攻，银行、煤炭等权重板块则持续低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于3262.05点，下跌1.43%，深证成指收于10372.59点，上涨1.23%，创业板指数收于1641.43点，上涨1.55%。我们来看今天的成交量，业内统计显示，今天两市共成交4115.92亿元。全天 A 股主力资金净流出130.18亿元，尾盘主力资金净流入15.72亿元，其中中小板流入6.26亿元，创业板流入804.85万元。行业资金流向数据显示，电子、食品饮料、通信等行业资金净流入最多，分别净流入约20亿元、2.5亿元、1.8亿元。银行、非银金融、传媒等行业资金的净流出最多，分别净流出约24亿元、23亿元和20亿元。从个股尾盘资金流向数据来看，有7股尾盘净流入资金超过5000万元，京东方 A、华西证券、农业银行等尾盘资金净流入金额最多，乐视网、平安银行、贵州茅台等个股尾盘资金净流出金额最多。再来看创业板，截至收盘，创业板整体市盈率为42.08倍，有242只个股最新动态市盈率低于创业板整体估值水平，占比近50%。其中，联建光电、 是 13.11 倍，中金环境是 17.14 倍，新文化是 18.55 倍，永利股份是 18.68 倍，苏交科是 19.26 倍，振东制药是 19.82 倍。那么这些个股的最新动态市盈率已经都不足20倍。时值年报披露期，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话题正趋升温。近日，上交所首次召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专项说明会，会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投服中心，代表3472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小股东发问，主要涉及中小投资者现金分红的诉求等问题。投服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仍然有不少业绩优良、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在具备现金分红的条件下不进行现金分红，呼吁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我国相关现金分红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现金分红制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上市公司动态。中石股份中标6640万元的 PPP 项目，乐视网再次被两机构卖出2.06亿元的股票，和盛硅业拟推1.7亿元员工持股计划，中国石油控股股东完成发行200亿元可交换公司债券，华为今年投50亿元用于 5G 研发，明年拟推出 5G 的芯片和手机，中兴通讯与日本软银在东京进行 5G 系统试验。上汽集团1月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3%， 中信海直拟合资设立中俄直升机联合技术公司，保利地产1月签约金额316亿元，同比翻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今天迎来波动，在岸人民币创下811汇改以来最大日间跌幅，比昨日夜盘一度跌过了600点，创2015年8月12号以来的最大日间跌幅。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幅也有所扩大，一度跌破了 6.37 关口。昨天人民币汇率仍然是全线上涨，创下了2015年811汇改以来的新高，今天看来是一个深度调整的日子。国家旅游局今天发布2018年春节假日旅游指南，2018年春节假日期间，游客选择排名前10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分别为三亚、哈尔滨、杭州、厦门、张家界、北京、上海、昆明、成都和重庆。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调查显示，2018年春节假日期间，全国假日国内旅游市场将达到 3.85 亿人次，预计将实现旅游收入476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2% 和 12.5%。 我们再来看油价。2月9号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窗口，多家机构预测下调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年内首次下调，也是七个多月来的首次下调，预计幅度将超过百元。1月26号国内成品油价上调落地以来，美国原油产量进一步上升，国际油价下行压力加大，由此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由正转负后不断下探，这是本轮调价由搁浅预期转为下跌。业内认为，虽然本轮零售价下调幅度有限，但零售价长达半年之久的上涨之路终结，对用户来说仍然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消息。那本轮下调适逢农历春节，私家车外出增多，出行半径扩大，汽油消耗量也加大，出行成本可少量的减少，同时加油站还有一些优惠，因此出行压力不大。假日期间物流运输基本停止，柴油价格小跌，对终端影响不大。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盘面。 5G 概念领涨，中通国脉、武汉反股等多股涨停，芯片概念表现强势，安防概念升温。此外 OLED、 汽车电子、医疗器械板块同样涨幅靠前。那跌幅方面，银行板块大幅领跌，煤炭板块回调，水泥、钢铁、有色板块均跌幅靠前。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请您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大盘走势。 好的，市场呢最近有一个持续的，也有点出乎这个大多数人啊，包括机构投资者的预料，这种大幅的一个调整。 而且呢，这种调的方向以前这个坚守住的这个权重股呢也调了，所以的话，这个市场上大家都在相互询问，找背后的原因。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个交流。第一个呢，可能从这个整个的宏观经济哈、啊、业绩的层面，实际上前期呢是有一些不好的公司爆出来，有中小盘有大盘的股票，但是呢，随着这种爆出来的，因为它是超预期的啊，它会变动，它会做提前预告，后面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出来，应该说不会有太让人惊讶的这种业绩爆冷门的出来啊。 嗯， 这是一个，就是说跟预期来说它是一个平稳的。另外一块呢就是资金面，资金面呢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资管新规，因为它已经说了一年多时间，这次呢也有媒体的吹风说是时间上啊最终的这个期限延后一些到19年底，然后呢可能公布呢也许在春节的重要会议这个时间窗口那儿，但这个事情是不是最终媒体吹风这样也不知道，因为它毕竟它就是一个非官方的媒体啊，一些活跃的财经媒体，我们呢也没有得到这个确切的一个答案这方面，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是大家比较这个影响市场的。那么这个事情一旦落定呢，市场反而这个如释重负，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反弹，因为它毕竟不是马上开始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之前其实也已经有一年多的这种逐渐的收紧啊，银行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这是一块可能负面的一个偏负面的一个因素。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整个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实际上越临近春节，大家都还是知道传统的节日还有四个交易日， 嗯， 那这样的话也不会说会坏到哪里去，一般节前两个交易日可能都还会有一些这个活跃的动作出现啊，所以的话风险偏好呢这时候也需要看一下政策的吹风，我们也在明确敏感的去关注，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同时呢在春节之后还有一个多星期就重要会议就要召开了，其实的话也是政策开始会有一些吹风，这块呢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好， 这总体上三个因素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在这儿呢，可能会有点扰动，但实际上已经调整的比较多，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等待它回升和反弹。 嗯，也就是说观望是这段时间操作的一个重点。 嗯，因为这个时间短上可能那个能够把仓位减下的机构，我们了解哈、啊，几乎像公募几乎就没有， 嗯， 而且公募可能在近期还把一些中小盘的一些股票还往这个大的这个周期股上在调，所以的话实际上也有一些公募买的晚的都是买的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再去再做一个大的动作其实是蛮难的。 嗯， 这个地方的话可能都还是想等一等啊，这种看一看。 嗯，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些权重股的调整幅度也不小哈、啊、那么您认为权重股跌够了吗？ 权重股呢其实在都上周五的时候都挺住了的，这个周一呢也挺住了的，就是最近三个交易日这个又快哈、啊、价这个跌下来，那么这时候的话基本是周三，周三的跌幅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的话给人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有，但实际上我们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呢是纳入民胜基金指数的一年，海外资金肯定是要进来， 嗯， 加上人民币总体还是升值，虽然今天有一个下挫，那所以人民币资产对于海外资金其实是有吸引力的， 嗯， 美国的动荡实际上反而增加了我们这种低估值的一个洼地的吸引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种进入资金是比较多的，这种资金进来它会进什么呢？它不可能去选择中小创，它也看不懂，它也不知道这些公司干嘛的，还是会选择知名的这种蓝筹股，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这种大的机构资金你说出来，假如说手中还有资金的，包括新募的基金啊也不少，一月份应该有1000亿的规模， 嗯， 这些资金去买什么呢？你说让他去买中小创，可能买了之后今天涨两天有盘面的这种账面的浮盈，但是你要一卖它就跌下来了，因为它的流动性很差， 嗯， 所以的话这种利润是看得到但是拿不到手上的，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在交流哈、啊、跟一些机构觉得买中小创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啊，所以的话整个的风格做大的切换还是比较难，都难就难在中小创的流动性确实有点太弱了。 所以您认为目前的这些蓝筹权重低估值的个股还是具有投资价值， 是吧？ 是的，而且可能在最近的调整之后，有一些股票反而具有更好的吸引力啊。 嗯、 未来比如说有个10%左右的一个波动，那么它的吸引力会大幅的增加。 嗯， 那么这种大笔的资金，公募的也好，就新发的公募1000亿，还是海外资金也好，它只会去找这种流动性好的品种做进入，而不会去选择流动性差的。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可以简短一点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创业板整体的市盈率现在到了42倍了啊，但有一些呢还不到20，那么您认为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创业板当中呢，其实也得分， 嗯， 有些创业板的公司它是具有一种蓝筹性质，因为将来它可能会成长为一个很好的中型的甚至大型的企业。这种公司是值得去长期跟踪的， 嗯， 但是大多数的创业板的公司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因为这次年报的预告出来之后，你看到增速中小板都比创业板要好， 嗯， 所以创业板的公司确实整体上是让人比较担心的， 嗯， 这种业绩的情况，所以的话，我想它的吸引力哈，对于这种大资金的吸引力，可能只是局部的一些公司，而不是全面的一个板块。 好， 所以我觉得全面性的去介入可能还是要慎重啊，专重点在研究公司。 好，有机会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研究创业板里的创蓝筹，好不好？ 好的，等春节之后啊，到时候去做客，我们好好聊聊。 谢谢，再次感谢天和宽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少杰先生的连线，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祝大家春节愉快。 嗯，好，谢谢，给您拜年了，再见。 也给大家拜年，好，再见。 好。北京时间晚上的8:16，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璐。财富大搜索是一档投资理财的服务类节目，那么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会陌生啊，我们关注的领域有股票投资啊，有银行理财啊，有这个黄金啊，有这个外汇，有资产配置的话题，还会聊到这个商业保险的一些内容。那除此之外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辟一块新的阵地，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家庭资产的传承以及家庭财富的安全啊？如果说家庭财富的传承我们可以理解为资产配置的某一个领域之外，那么家庭财富的安全这个话题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考虑过的。我具体跟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夫妻一方欠债了，你知不知道，是吧？或者是说呢，你们俩一起去创业，背负了巨额的债务，突然有一天要有一个人来还，你承受不得了啊，承受得起不起。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感情很好，突然有一天有一方想跟你离婚，那这个财产怎么分割的问题，哎，这一切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财富大搜索2018年的财富安全的系列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节目啊，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那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是北京叶岩律师事务所的张瑞律师。张律师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今天晚上我们就和张律师来聊这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家庭债务哈。说到这个家庭债务啊， 嗯， 前段时间有两个重要的新闻哈，一个呢就是一个创业者，当年啊他做了一个创业公司叫小马奔腾啊，做得非常好，后来就有一些投资机构啊投他了，投了之后呢说你得什么时候上市啊，如果不上市对不起，投的钱啊你还给我们啊，所谓的对赌协议啊。 对， 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这位创业者啊他在公司上市前啊离世了，那么这些投资者说了，那按照对赌协议啊，你的这些债务啊应该由你的妻子来承担啊。于是呢他妻子说，我没在这公司上过一天班，也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一下子让我还2亿元的债，我不认。可是呢按照以前婚姻法以及这个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啊，这2亿元的债很可能要他来承担。于是呢又有了第二个新闻，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系列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换句话说就出了一个司法解释，而且司法解释是从1月18号开始生效的。 对， 其中就有几个关键的点有可能会让他不要还这钱啊。那说这个司法解释之前啊，我们想跟今天的嘉宾啊张律师来捋一捋啊，就这个两口子借钱这事儿啊，那么 哪些是属于我们两口的共同借的，哪些是属于他自个儿借的，这个在婚姻法的相关的这种规定以及相关的解释当中有没有一些变化，有没有一些这个可以让我们梳理的脉络，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嗯，那么在2010年修订的婚姻法实施后呢，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是在2010年、2003年、2011年制定的三部司法解释。那么2003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呢，主要就是当时社会上很多假离婚真逃债的一些行为 啊，就原来2003年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是针对当时假离婚真逃债。 对， 怎么个假离婚法呀？当时 那么很多债务人他们欠债之后，跟债权人说这是我个人债务啊，对吧？跟夫妻关系没有关系。那么就是离婚，把所有财产都转移给妻子，那么自己是这种假离婚，自己拿个人财产来解决这个债务。实际上个人财产也没有什么东西了相当于是净身一样。那么这个就会造成对债权人的保护不到位了。 换句话说，这两口子欠了人家100万，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们通过假离婚的方式把这些存款全都放在了假如说啊，女方那一方是吧，男方呢就留1块钱，哈哈， 对， 那他对外欠了100万，我就1块钱是吧，没有了。 对， 那其他的钱是我前妻的了，我们俩离了。所以当时有这种叫假离婚真躲债的情况出现。 对，所以2003年的司法解释二的第24条才会出这么规定的，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共同债务处理。那么你这种假离婚真躲债的行为，也就是无法来逃避这种法律的制裁了。 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是你这两口子在 婚姻关系期间 没离婚的时候， 对 啊，已经结了婚的时候欠的钱，甭管离不离啊，这都是你们两口子共同还，是吧？ 对， 好，这看似是解决了当时的问题。 对，当时 那后来又出现什么新情况？ 那么这几年呢，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么随着这个我国经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吗？家庭财产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以及婚姻家庭观念和家庭的投资渠道也日渐多样化，那么就是会有一些夫妻双方串通坑债务人，或者是夫妻一方与债务人串通坑另外一方。 怎么串通？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离婚，那么几年前就离婚了，那么突然去年就会接到传票，比如说妻子接到传票，那么有债权人要求妻子一块偿还在当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所负债的巨额债务啊，这个案现在这种案例很多，我们现在也有正在诉讼过程中的。 但这女方知道吗？她是欠了钱了吗？ 那么我们认为应当是虚假的，是应该是男方跟债权人做的虚假的债务。恶意的让女方在离婚后来承担债务。 那为什么要让女方来承担呢？ 那么就是根据刚才我说的第二十四条。 不是，我说男方为什么要让女方来承担这个债务呢？ 就是恶意嘛。 恶意。 对， 就离了婚了也不让他好过。 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那他这个债务是他在他们俩口子还没有离婚的时候欠的钱。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欠这钱。 对，按照表面证据看是当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不是现在的。 那这个欠没欠钱女方不知道，他没有签字吗？ 没有签字，是以一方名义。 嗯 啊，对外所欠债务。 好。那么在当时如果不出更多的司法解释的话，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子就是女方已经败诉了法院会认为这是共同债务。 您女方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们说说大概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您指的是哪方面？大概 您刚才不是说败诉了吗？ 对 啊，这案子、 就是、案子的情况就是简单讲，就是要求女方来共同连带承担的这个债务了 啊。他借了多少钱呀？当时让他还呀？ 280万。 他跟他先生为什么离了婚呢？ 这个还是感情不和吧。 感情不和。但有没有交恶呀？ 没有交恶，他也想不到会出现这种事情，因为已经离婚几年了。他 他们 南方突然会拿出这么一个债务，那么债权人是以原告的身份告男方和女方，男方女方都是共同被告啊。但是在这个案子中，我们认为男方应该是跟原告方跟债务权人应该是串通的。 那这女方没有问问男方吗？他们俩没有交流了吗？离了婚之后 应该是没有交流 啊、 哦、啊， 所以女方完全莫名其妙。 对， 嗯， 也是想不到的啊、 嗯、 因为已经离了很多年了， 嗯 啊，双方也没有更多的交集了， 嗯， 然后突然有这种诉讼。 好，你看这个诉讼和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创业者的那个案子有点像嘛。 嗯， 当然 有点像， 这个是离了，那是没离啊。 嗯， 但是呢，同样的问题就是男方背的债，女方来还，因为他是在他们结婚期间背的债。 对， 对不对？ 对， 哎，但是您这个案子呢，是女方根本就不知道啊。我说的这个创业者是这事儿呢、 嗯， 是男方自己办公司欠的钱，我女方也没在他那上班， 嗯， 是吧？也不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买个东西借的钱， 嗯嗯、生活所需。 哎，你看、 嗯， 哎，但是在司法这个判决当中， 嗯。 因为没有新的这个解释出台的话，那可能对于这个女方来说啊，或者是对于没有欠钱的那一方来说、 嗯、 啊，我们也不能完全就是说男方是恶意的啊、 嗯、 或者双方都有可能是吧， 嗯， 就对于没有欠钱那一方来说是特别的不利的， 嗯，而且比较委屈。 嗯， 嗯，好，那您来说说最新出的这个司法解释啊，他怎么能够挽回这个局面呢？ 那么这个司法最新的司法解释呢只有四条，很短，那么重要的就是第三条，啊，第三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所需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嗯， 啊，现在说的很清楚，是不予支持。那么就要，但这个但后边是什么意思呢？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那么这个但除外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觉得责任倒置了，然后由你债权人来主张你所负的这个债务是共同债务。 嗯 啊， 其实啊，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呢，你欠没欠钱哈、啊、不是说你签了字了啊我就得替你承担，我签没签字，我同意没同意很重要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夫妻得双方当时认可，或者是事后啊追加认可啊，有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就很重要、 嗯、 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两个案例啊，那女方完全就不知道她欠了这么多钱呀、啊、 对， 她要知道的话呢，你得有证据啊，说你当时签了字了是吧，你当时啊在场认可了。 嗯， 嗯， 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司法解释的话，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摆了这么一刀，那么很可能就要背负巨额的债务啊。 对， 但是有了这个司法解释的话，哎，那么今后我们该怎么借钱啊，或者说我们结婚前借的钱啊怎么办，我们借了又离了啊又该怎么办，这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可操作的话题啊，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啊跟今天的嘉宾啊张瑞律师来聊一聊。此外我这还有一个案例了啊，这个案例也很有意思哈、啊，这个夫妻双方呢，有一方啊借了钱，可是呢，妻子不知道啊，这该怎么办呢？稍后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家庭财富的安全的话题啊，怎么让我们的钱紧紧的攥在自己的手里，怎么让属于我们自己的钱和财富啊，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是被已经跟我们没有感情的人恶意的拿走。所以说啊，今后我们的节目也会固定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领域的一些相关的案例。今天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嘉宾呢是北京叶岩律师事务所的张瑞律师。张律师您好。 你好。 下面我们请张律师啊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有一位女士，丈夫啊在外面借了100万，只有一小部分啊，打比方就是几万块钱吧，用在他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后来啊这钱还不了了，债主就上门了。那具体这钱花到哪儿了呢？这老婆也不知道啊。那么他该怎么主张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需要还钱吗？想问问您。 那么结合刚才说的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那么第三条以及要结合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那么在女子本人拥有这个稳定的收入啊，家里有没有这种严重缺乏资金或者是突然提高资金水平的情况下，这种结合这几种方面，那么女子只需对丈夫用于家庭生活这方面的资金偿还债务人。那么对那些哪些明显超出了那个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呢？那么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就是那么看交易双方的主体情况，包括职业背景啊、历史往来啊，那么以及主债务人的家庭情况，包括配偶是否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呀、家庭富裕程度、生活标准，以及家庭在借款前后是否存在重大支出。那么第三项呢，就看看那么款项交割的具体过程啊，包括交易的习惯、支付的实际对象啊、支付的记录，以及款项使用的真实情况。 刚才您说了，就是说如果这位女士她不知道这个钱花到哪儿了，但是她也知道一部分是用在家庭生活了，那么她就还她自己那一部分，即使把她告到法院了，她也可以只还那一部分，是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对 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她丈夫借的钱她也没有签字，跟她有关系吗？ 他不知道啊，他为什么还要去还那几万块钱呢？虽然用在家里了。 那有关系。那么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按照司法解释，现在最新的司法解释，我那么是举责人倒置了，债权人要证明这个是用于共同生活了。 啊、哦，就是说借你钱的那个人，他得 不是说必须要签字。那么按照司法解释现在讲啊，那么虽然第一条是这样约定的，司法解释第一条，双方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一方事后追认，那么应当认为共同债务，也就是说只是对。只要你双方签字了，那肯定是共同债务啊，只是这么一种肯定。那么并没有说没有签字就一定不是， 嗯 啊，那么是不是就要看刚才讲的是这些方面的证据了？ 哦， 啊、不是说不， 就是说借钱给他们的那个人还要去举证， 对， 是不是啊？ 对， 就是这个钱如果用在你们家庭生活了，没签字也是你们共同债务， 对， 是不是？ 只要用于共同家庭生活了。 来，听众朋友，这句话我重复一下，就是把钱借给了这两口子，即使。有一方签字，另外一方根本没签字，但是如果你能拿出证据来证明这钱他用来他的家庭生活的一些开支的话、 嗯、 那么他俩必须还，是吧？ 对，是吧？ 啊，必须还、 嗯、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或者说获取证据很难的话，那该怎么办？我这钱打水漂了，借给他们俩。 那么债权人主张属于共同夫妻债务的举证责任怎么展开呢？那么首先是主张一方当事人需要对这个债务是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做出合理说明以及举证责任。那么在无法做成合理说明或者举证责任的吗，那么看以下几个方面证明。那么是否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那么是不是用于共同生产经营了，那么这个举债是不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啊，还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 嗯，好，接下来我们说几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吧哈、啊，比如说这个夫妻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成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重要认定标准。那什么叫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呢？就是你借的钱用在了这个所谓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有定义吗？ 那么首先说啊，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啊是作为夫妻共同债务重要认定标准，是因为这个夫妻互享日常家庭的代理权，这个是夫妻身份的法律效力之一。 嗯， 那么家庭日常生活一般是指夫妻双方或者是他们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事项。那么国家统计局资料表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主要是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和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啊等等，居住和其他商品的这种服务的八大类。那么家庭日常所需是指的通常是家庭日常消费，包括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日用品购买这些方面，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需的这个必须的开支。 那咱们底下说说， 嗯 啊，不按这个统计局的这个标准来念的话，您认为哪些不算家庭生活开支？ 赌博 啊，这个借钱赌博不算啊，这都违法了。 对 啊，不算正常了啊。 以及你去用于这种公司经营，不是家庭所需 啊。 就我借的钱，我自己开公司，这不算。 对 啊，不算家庭生活。 对， 如果说男方借了100万去开公司，公司黄了，那么女方根本就没有签字，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案例一样。 对 啊，对不起，这个钱女方不还啊，女方不还，你找他去。 家庭日常所需。 好的，还有什么呀？有一些奢侈品消费算不算？比如说我买块表3万，是吧？我出去玩旅游花了2-3万， 这肯定不算，这个不是日常。生活所需， 对， 我们刚才讲了，我是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 嗯， 这个你不是你正常生活。 买房算正常生活吗？ 买房应该算。 买房算。 嗯。 哦。 咱们借钱买房这个不，你要说不能算，这个夫妻共同债务这是 不对的。 买车呢？ 买车应该也算。啊、 也算是吧？ 对，我们现在这个，我刚才说，在社会现在已经发展了啊，我们买车买房这应该都是我们的啊家庭开支。 好，那我如果买一辆豪车，150万的， 是不是还得界定我的收入各方面的情况哈？ 对，要看你这个家庭的收入了。 我一月就挣3000 啊，那 我借了100万买辆豪车。 对啊，这个肯定是不算了。 这不算啊，你就算买了，对不起，是不是要还啊？ 嗯，这个不是说你必须开支 啊 啊。 好，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把这个钱用在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话， 嗯， 两口子一起还啊。 嗯， 如果是男方用在了不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开公司啦，赌博啦， 嗯， 是吧，那种高消费啊，买奢侈品啊， 嗯， 买豪车呀，对不起，没签字的那一方，不知情的那一方，没有用的那一方， 嗯， 啊，不承担这个责任，是吧？但我想在实际生活当中可能还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两口子都用啊，都去享受了这个奢侈的消费了，但最后呢由一人来承担啊，可能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男方那我承担了，跟你没关系了，那这个钱我来还。 嗯， 啊，会不会存在这样的实际的情况？这两口子啊，自己在底下做了一个这样的分配。 嗯，也会存在，啊， 也会存在，是吧？ 嗯， 对。那么当然，他们还是在这个婚姻期内哈，婚姻期内这样的话，他可能会从某种角度上哈，来规避啊，来规避家庭财产。啊，家庭财产。 对， 所以说下面啊，我要问两个方面的问题啊，请请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来回答一下。就是说，万一出现夫妻组合拳啊，丈夫借钱投资先跑路啊，然后呢，妻子住着豪宅，就是不承认债务问题，但实际上呢，妻子是知情的，那么这个债权人的权利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具体来说呢，就是说可能这个老公啊借了100万是吧， 嗯， 然后去投资去了，然后呢赔了他就跑了，跑了呢，然后他老婆还住着自己的房子啊，还住着自己的房子，说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嗯， 是吧，他用这钱也没有用在我买房啊，没用在我改善生活当中啊，他自己去挥霍了，跟我没关系啊。那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嘛，他两口子都知情是吧， 嗯， 男方说我以跑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您认为这债权人的权利该怎么去追求啊，追索？ 那么这个夫妻共同创业的情况啊就更复杂了。 这还不算创业吧，他反正把这钱花了投资去了吧， 花了投资是吧， 嗯， 那么判断这种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共同生产经营呢，要还得看这个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这个夫妻双方在其中所处的这个地位作用，综合来认定了。 嗯，综合来认定。 对， 比如说呢？ 那么就要看一下这个债务是不是双方共同从事这个工商业，以及是不是购买这个生产资料所负的债务，是不是共同从事投资或者其他金融活动所负的债务。 嗯 嗯， 好，那我想说的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一些这个提示性的指导，就比如说我们要把钱借给这两口子，您认为应该怎么借？比如说吧，啊，张律师，你要把钱借给我和我的爱人， 嗯， 啊，我管您借1000万，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吧， 啊，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嗯， 还有呢，您怎么设计啊？我管您借钱的这个合同，啊， 那么就是要求是。共同签字嘛，如果当时 共同签字就可以了。 当时没共同签字，一定是可以嘛。刚才司法解释第一条，现在都是这样明确规定了嘛。 还有呢？ 那如果没有当时签字的嘛，那就事后追认， 嗯， 啊，想办法让他事后追认，这是一个共同债务。 共同签字就完了吗？您这么放心，我一定还得上吗？ 您的意思还要增加抵押是吧？ 就是我刚才问您嘛，我真的是从您那借1000万。 嗯， 啊，张律师，您就把您的1000万要借给我了。 那么 就这么相信我签个字就完了？ 那么首先还得联系，调查你的这个是不是有还款的能力啊？那以及你这个款项用于什么地方 啊？你要调 查我的，你要包括从银行借钱的，银行还要审查你的用途。 对呀，啊， 指定用途呢？ 啊，可不吗，嗯？那您要调查我什么？我要提交给你什么东西给你看呀？ 资产情况、资信情况，类似银行这种贷款的资信调查。 嗯 啊。先把你的情况摸清楚， 嗯， 房车都在谁的名下，有多少， 嗯， 啊，现在可能不止一套， 嗯， 对吧， 两套， 对，不止一套两套，包括一些存款是不是有多少，嗯， 好，摸清楚了之后呢，嗯， 然后再要看你用于干什么啊， 我开公司嘛， 啊，缺点钱。 你要说赌博肯定是不能借嘛。 那我肯定说呀，反正我肯定说流动资金出点问题吧，是吧？周转一下吧。 如果是有那个房屋，我们可以做一个抵押啊， 就是抵押给您呢。 对，做担保嘛。 啊，那在合同里要怎么写呀？ 这种不动产的抵押呢，在合同中写不管用，要必须叫房管局做抵押登记备份。备案。 就比如说张律师要借1000万给我和我的老婆，是吧？我除了我们俩人得同时到场签字之外呢，还要一起去房管局把我的房子抵押给你， 最好是 你才借给我， 对， 是吧？那抵押多少啊？ 当然是超过这个，最好是超过我借款的金额吧。 那我房子现在有贷款呢，我能抵押吗？ 那就不可以，因为贷款你肯定是先抵押给银行了。 对啊， 银行有一个抵押权在先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认了。 对， 你我这有房子， 我们就认为这个风险就很大了。 你也不借我钱了。 对， 是吧？ 对。 好，我现在房子没有贷款，是吧？零月供，零贷款。那这时候我要去房管局，是吧？你得评估一下我这房子值多少钱，是吧？然后呢，抵押多少钱？至少是抵押超过1000万。 对。 出来给你啊。那这个时候你会放心了吗？还不放心？ 基本上可以了， 基本上可以了。那我还没房呢。 没房，那么你又要借1000万，那么我肯定认为风险是巨大了。 好，换句话说，不管是1000万还是10万块钱，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抵押的东西的话，或者是没有这个还款的能力和你这个收入的情况的话，对方很可能不借你。 对， 对不对？ 对，你首先要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你不能是。借了钱之后，你去做大额风险投资，那等于是再拿我的钱做的风险投资。 好， 对吧？ 好，那我们再转回来啊。如果我们两口子想要管别人借钱，我们要该怎么办呢？ 那这是也是一样的嘛。你首先要让别人相信你有还款能力。然后两个人共同签字。 好 啊。 那如果我不想告诉我太太，我想管你借100万。我要该怎么办呢？ 不想告诉 啊，我有如果说有人说我不告诉我太太，我要去借点钱啊，借点钱，你建议这么做吗？ 不建议， 不建议啊。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们还是保护这种正常的这种交易。 有什么风险？我们说说。如果我瞒着我夫人，我去借了100万，啊，有什么风险？ 那对债权人来说还是有风险的。 对债权人来说有风险啊？为什么呢？ 那么是不是一定会变成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不变成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那么他个人是不是还将来有能力偿还？ 是因为他的钱也好，他的房子也好，有可能都要被他的爱人分一半嘛。所以说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是一个问题哈。 对。那么还是担心他是不是恶意的来将来他用离婚的方式转移了这个债务了。 还是有可能的，是吧？ 还是有可能的。 他老婆又没签字，然后他们俩离婚。 2003年当时担心这个事情不 还会重演。 对，不过现在就不发生了。 哈哈，也是可能发生的啊。所以说借钱的这个主那。别人管你借钱是吧？又是他私人借钱，你一定得把他的老婆找来是吧？ 对。 他如果他没结婚单身或已经是吧离异了，那你就得更加的慎重了。就像刚才张律师要问我这个那个的一样，你也得问清楚他的东西齐不齐全啊。 对对。 好，那我们再来细说一下一些情况哈。我们这有一位这位朋友的有一个例子，他想问问啊，夫妻俩一起创业。一起创业，丈夫借了钱，后来还不起，跑路了，那妻子要承担多少责任呢？一起开公司啊，丈夫借了钱，然后呢，不还了，也找不着了，那现在，作为他的这个合伙人，又是爱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问题。 那么我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那么在 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是吧？ 对， 那么也还是讲那个夫妻共同创业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嗯 嗯， 好，我是这么想啊，如果按照这个新的这个婚姻啊法的这个解释啊，以及按照公司法的解释啊，我认为得看看他们公司当年是怎么个注册的啊，是注册成什么样的这个有限公司的啊。现实当中有这样的情况，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啊，虽然你们俩是夫妻创业、 嗯、 是吧，但是呢是你丈夫注册的，你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公司的这个股东里面、 嗯、 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丈夫借了钱是吧，他以他个人的方式借了钱，或者是以公司的名义借了钱，他走了啊，那么这个公司应当负责任，跟你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说你们俩合伙啊， 嗯， 他占60%，你占40%，或你占多少多少，反正就你们俩啊，这个，两个人呢又是股东啊，又是这个夫妻，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按照出资比例啊，以及你当时的这个实缴的这个钱啊，你们来还钱吧。哎，这是我给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建议啊。这个呢，得要按照两部法律来进行分析，一个是公司法啊，一个呢是这个婚姻法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结婚前啊，我借了钱，结婚前借的啊，我结婚后我们俩一起还吗？张三和李四结婚了，张三在结婚前借了100万，李四不知道啊，然后呢结婚之后债主来找他追债了啊。 结婚前应该是个人的婚前债务、 嗯、 这个可以不由双方共同还。 嗯 嗯， 好，就是说结婚前是个人的债务是吧， 对， 就像你结婚的财产一样， 对， 是吧， 是一样的，你婚前还是个人财产的。 嗯 嗯，婚前财产。 好，那如果是在这个婚姻存续期当中啊，借了钱，然后呢他们俩离了，一方借的钱啊，后来离了、 嗯、 真离了啊，不是假离哈、啊、 嗯， 真离了，那么没借钱的那一方需要还吗？按照现在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来说的话， 还是要具体看。 嗯 嗯，就回到刚才话题，要具体看到底是不是家庭日常所需。 哎 哎，是不是这样、 嗯、好，所以啊、这位听众朋友，您的问题啊得具体看一看这个钱到底用在了哪， 用在什么地方 啊、 嗯？ 但是我们也觉得哈，就是说以后怎么来界定这个钱是否是家庭日常所需啊，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吧。 嗯 嗯， 所以每个个案要具体分析， 要具体分析、 啊、 嗯，因为你怎么就调查的那么清楚呢？你借钱给他们了，他们这钱怎么花的，你怎么能掌握到这种明细啊，能够掌握到金额呢？这都属于他们的这个银行流水啊。 嗯， 如果说我是这个债主，我说他们俩这钱是吧，肯定都花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了，他们俩口子得一起还。 嗯， 你不信你把他们的这个流水打出来，法院会支持我去向银行申请打流水吗？打他们俩的流水？ 可以去申请法院去调查、嗯、 可以调查、 啊、 法院可以去调查是吧。嗯，这种要求法院还是会支持的嘛？但 一般会支持， 一般会支持，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啊、 嗯、 是吧， 对， 没有这个能力， 对，当然没法自行得到的证据。 嗯、 啊、法院是可以依照职权进行调查的。 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财富大搜索啊，是跟大家哈聊了聊这个家庭财产的这个安全的话题啊。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辛辛苦苦啊打拼一年五年十年，两个人在一起啊也是积累了不少的财富啊，都希望这个财富啊能够越滚越大，都希望这个财富啊能够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但是啊现在的这个婚姻的这种彼此的信任的问题啊，以及啊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内可能会发生一些啊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还是要请各位朋友提前做好家庭财富的安全的设置啊，要给自己啊设置一些安全的阀门啊，要给自己啊做好一些这方面提前的预案。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只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夫妻的债务这一块啊该怎么来界定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如果您两口子想管别人借钱这事儿啊，借之前一定要沟通好， 以及你们俩之间啊，平时就得沟通交流，你不要瞒着我借钱啊，有什么困难别自己扛，我们俩既然是两口子啊，就一起来承担啊。那么在去借钱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好自己能不能还得上，是吧？也要考虑好以后我们俩是不是啊，这个感情各方面还能支持啊，共同来偿还。比如说啊，有一天你们俩真的是不在一起了，可是啊，你们俩当年共同签字的这个债务还得要共同来还，是吧，张律师？ 对的，没错。 对，所以要考虑好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此外啊，作为借款人啊，您要借给两口子钱的话呀，一定要想好喽啊，他们俩是否知情啊，或者是说呢，一方是否瞒着另一方有别的用途啊？ 对， 以及他们俩是否有这个真正还钱的这个能力？这个 还有一个是不是真正是借钱用于生活生产生活经营？ 好，非常感谢北京叶岩律师事务所的张恒律师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见。 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